对，太阳光明晃晃的，这两者可能都在一起。出门的话呢，要注意保暖，开车注意晃眼。 对啊，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西向东方向， 东西方向吧，啊，都得注意。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会说到一个消息，就是西单文化广场要启动一个升级改造的工程。 哦， 对，所以我们一时间呢，有很多感慨哈，在这儿呢，可以聊一聊。西单的一些记忆。 哦呦，你要不说西单，我真的都快把这地儿忘了。好多年，好多年我都没去过了。 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 那上大学那晚都快20年前了。 当时是好像三里屯、王府井、西单前门是吧？ 对，这一条线， 这是一条线呀、 啊。这一条线啊，你都可以去逛啊。 这是啊，对，基本上嘛，但是反正这四个地儿的特人，就是逛的人的特色都不一样。 哦，为什么？不都是年轻人吗？ 对，但是在三里屯逛的人和在西单逛的人风格还是不 哦，三里屯一般晚出来，西单那包括东单 从早到晚都出来， 就白天就有人。 对对，相信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跟西单都有一些重合的记忆。 那当然， 所以今天就聊聊你和西单的记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 哎， 加号当中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上面您再搜索北京文艺广播一搜啊，公众号啊里边就有。 我怎么一想到西单呢，就是花钱的事儿啊，到那买东西， 商圈嘛， 是吧？嗯，甭管大件小件衣服什么的，全都那儿买的。那时候就觉得那地儿出来的东西时髦， 哦， 而且最重要就是那儿有那么几家商场。你记得吧，当年还连轴转一天24小时的买赠活动，比如说买100返100。 哦，有 那个时候我们就算 简直是要在商场里那个 对对搭帐篷，我们就睡那儿 了。你的数学水平你还不在那吐血， 我们每次都差那么几十块钱100块钱的，就不够他那标准，给我气的。 哦，就是说啊，企业也可以并退。哦，真的吗？ 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高磊要是并退的话，这健身都健哪儿去，健出一身病。 我告诉你，我是自己老中医，我给我自己看出病来了。我告诉你， 哎呦，心病吧，心病难治。 哎，来看看，这还有说到西单的呢。 对对对， 啊， 西单，哎，我跟西单的记忆有一次就是和同学去逛那个明珠 啊， 明 珠大厦， 西单明珠啊，对对。然后呢，后来逛的时候呢，就、哎、我们班女同学在中央五套啊， 啊， 然后大学同学，然后逛的时候呢，她让我把一个东西放她。背包里， 嗯， 我就拉给他拉锁，刚要往里放的时候，然后就不，他是很多小摊嘛，你要从人中间穿过，都是开放式的， 啊、 哦，旁边帅哥跟那站，你看特懒散，然后路过，说，哎，美女注意啊，有人弄你包啊，是吧他也不明说，但是真的就跟唱歌似的，嗯，然后我同学猛地一回头。哦，后来说我们认识的是啊，男孩儿， 那好 的，对，但人家真的是好心 哦，是吧？ 哎、啊，你注意啊，拉你包啊，你小心点儿、啊。对对对， 那是，那 人家仰着天，你也不知道，真的特别可爱，我觉得。 关键我觉得你这一脸和气的话，这大善人的形象怎么能够看出来 是 坏人？ 不是，但他在前面走着，我在后边拉给他包。 哦、哎呦，这小 因为是要把东西放，不是小东西，就是要把东西放进去。哎，你注意啊，拉你包，真的是这样。 哎呀，被人误解也挺不好受的吧？ 没什么误解的吧，他不了解情况、 哦、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 你怎么老想说我特别倒霉的事儿？ 就是挖掘一下你内心的这些伤痛呗。 哦，没什么伤痛、哦、 还有西单烤翅。 西单烤翅，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啊，说的小吃，西单好像那边有一个湖南常德的米粉儿，就当年就他们家就是在路边摊、哦、都是站着吃，好像后来报纸还报道了啊，报道了说他们家一天就能卖出10几万，当年呀、哎、你想想 十几万份米粉吗，还卖出10几万块钱， 十几万份米粉可能是、哦、这一年得赚个百万。 当年是哪年？ 当年我上大学那晚，90几年吧。 哦，你90年就上大学了。哎，但是我去西单，我第一次吃牛排就是在西单。西单有 这么洋气，我吃米粉你吃牛排，这都什么世界啊。 但是那个真的是就中国人自己开的，然后那个、就是很重要，还配着老玉米吃的这种但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好吧，大家回忆一下，说着说着西单的记忆就多起来了哈、嗯、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聊聊您和西单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哪些故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着您，稍后呢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消息。 市交管局网站公布一批新增的电子眼， 年底前呢将再次启动近万套的房源分配工作，还有首都儿科研究所看病可以微信挂号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说一说您和西单的那些事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次吃意大利面也是在西单。 哇，你这好多的经历都是在西单呀？ 对， 但我那时候 比较高级，感觉。 你是在哪儿上大学呀、啊？哦，广院呀！ 啊，对对对， 离这也挺远的呀。我在首师大，在西三环，根本就不过来。平时 哦，没事儿，我们家住东大桥不远。 嗨、 哦，还是来关注这个，大家分享着西单的记忆啊。我们来关注新闻消息。昨天呢，北京市交管局的网站也公布了新增固定式交通监控设备公告啊。这次密云新增电子警察数量最多，达到400多处。东城则一次性的增加百余个全方向的电子警察，东城区重要旅游景点周边监控网织密啊。那么主要景点呢，就包括雍和宫大街、鼓楼东大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东华门大街、景山东街、王府井大街、天坛东路等等。 嗯， 像车站、医院、学校等车流密集的这种点位呢，也进一步的加大了监控力度。比如永外车站路、南站幸福路、协和医院周边、65中门前、景山学校门前等等。哎，这主要是为了防治那个一些比如说不规范的人， 对 吧？啊，违法犯罪的极个别的人、 嗯、 以及高磊，哎，都要防治， 都得防我哈。好嘞，咱再来说说交通出行的事儿。 往哪儿蹭吃到哪儿。 继首外环，也就通州到大兴段，那么京秦高速北京段开通之后啊，今年年底兴延高速、新机场高速、延重高速平原段以及新机场北线中段四条高速呢将实现主线贯通，预计明年呢具备通车条件。那么此外啊，最快在今年年底京雄高速也将正式开工了。 哎，那说到这个出行的话呢，有一个好消息，大家拿着北京公交一卡通啊，就方便了，使用范围有希望扩大，未来不但能在京津冀地区使用，还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使用。公交省计划已经成了发展趋势，北京市的公交可以到达这个挨着的区域，比如怀来呀、涿州啊等等。目前呢，北京已经有42条这样的公交线路了。 是的。那么另外呢，8月1号开始呢，北京交通一卡通全面停止了提供定额纸质发票，用户呢需要是通过北京一卡通实名注册申领电子发票。个别用户就质疑说，哎呀，这个一卡通非实名注册卡，那么领取发票不应该进行实名注册。那么对此呢，一卡通公司就回应称，实名注册啊，主要就是为了杜绝不法分子的发票倒卖行为。此外呢，用户也可以去一卡通营业厅领取发票，或者是由已经实名注册的亲友代为申领电子发票也成。 说到这儿呢，有朋友问说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再来说一下哈。今天的天气呢是这样的，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也比较好，能见度高啊，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午后呢最高气温升高了，在32度左右，紫外线也比较强，出行的话您得注意遮阳，注意防晒。另外呢，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强和瞬间的风力比较大，出行山区的话您要注意防范。具体的情况呢由高磊给您播报一下。 好嘞，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或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另外要提示呢，明天夜间预计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哦、 啊，今天别洗，不然明儿晚上一下雨 就又浇了呗，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等着明儿晚上下雨先帮您洗第一轮吧， 好吧，后再说了哈。 对对对。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市住建委日前也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呢，在近期西城、海淀、丰台三区新增5000套公租房配租的基础上， 嗯， 市区住房保障部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年底前再启动近万套房源分配工作。其中规模较大的这个项目有通州台湖项目、朝阳区百子湾项目以及朝阳区焦化厂项目。 哦， 啊，都离我挺近的啊。那么另外呢， 你别霸着人家这个房 我也没资格啊。市住建委呢近日会同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等部门开通了12345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热线。 昨天就说了， 哎，对， 刚刚开， 没错， 开通首日接到了投诉举报52条。 哇、主要反映什么呢？哄抬房租、无照经营、不退押金、打隔断群租、转租他人、强制贷款付租金、对委托出租房不予维修、采取软暴力，像什么堵锁眼啊、恐吓呀、骚扰啊、威胁租房人等8类问题，共涉及到像朝阳、丰台、海淀、昌平、通州、东城、大兴、顺义、房山等9个区的30多家经纪机构呢。 嗯， 好好的整治整治他。 对对对对对、您遇到这个问题也别手软，打电话12345来投诉举报啊。另外来关注，昨天首都儿科研究所微信惠民公众号正式推出，家长们带孩子看病就更方便了。您可以关注绑定患儿就诊卡，通过手机就可以查询各科室专家出诊的信息，并可以在线预约挂号，随时查询患儿的就诊记录、检查检验报告、就诊费用和检验指标解读等等，然后在线就可以查检查报告， 方便呀，省得您跑腿了。 现在就是特别方便，就是你比如说照个 X 光片，你知道怎么取吗？ 怎么取啊？ 就你们最近没照过吧？ 没有， 就是你拿那个一个就诊单子，或者拿医保卡吧。 啊，医保卡， 它有一个大机器，就比 ATM 机大2圈。 哦， 拿医保卡，但它那个就是红外线扫描那扒一扫，哗，就跟那个， 它就给你打印出来了， 洗照片似的，出一底板嘛。 哦， 这不就是底板吗？ 哦，对 对 对对对， 哗，底板就从这出来了啊。 哇，太先进了。 对对对， 省 检查报告也是一查，不排队，检查报告也一晃。然后就给你都啪啪啪下，人还是两面纸，就是废纸再利用的那种检查单子都出来， 你看看 超级方便。取药也是先缓一下，八号窗口里边接到信息就有人给你备药，人核查一下就给你， 对，您走过去这药也备好了直接就取了， 反正对对，基本上 是这样 的啊、非常方便。 嗯， 当然注意还是注意健康，注意健康。 对，说的注意健康，跟大家提个醒 啊， 夏季炎热，这餐饮的健康安全呢是市民朋友关心的问题了。 哦，对， 近日呢，东城区崇外综合执法队联合了工商、食药、环保、消防等多部门，对崇文门商圈的餐饮企业展开了为期5天的大排查。那么在前3天内呢，以上部门共查了37家餐馆，其中有24家餐馆存在问题。 哎呀， 7家餐馆是被立案处罚，被查处的餐馆呢，一般都是存在操作不卫生、餐厨垃圾分类不规范、消防设施不齐全等问题，像全季渔场、大碗居等餐厅都遭到了点名。 我还在大碗居吃过呢，不过好像不是这家。 哦， 不是，我吃的 应该不 是海碗居， 海碗居、砂锅居还有。 这个就有点像昨天我们做那个旅游节目，金桥说他去青海旅游嘛，他订的应该是某某某旅馆 啊， 他一拿导航搜呢，导航自动完成是某某酒店。他也没看清楚就选了这某某酒店，按照导航 前面那名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有点像周星驰那电影是吧？ 啊， 然后他就按导航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只有在特别遥远的地方有一顶帐篷，周围什么建筑、什么人都没有， 他当时就慌了吧？ 对，然后来给人真正那某某旅馆打电话，人说您走错了，您多开了20公里，您得往回开。 哎呦，这耽误事儿哦！ 这就开启了他7天不完美的旅程，这只是个开始。我跟你说，后边所有预期的什么日落、星空、日出全没看着， 全没赶上， 老是不是阴天就是下雨。 所以出去玩之前，尤其是自驾， 对， 做好路书。 对对 对, 对、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哈，刚刚提到，其实运动也挺重要的， 对 吧？ 啊， 东城区教委也介绍说了，今年年内呢，东城区将建设10座真冰的冰场，覆盖全部8个学区，预计在11月15号之前就能建成投入使用了。5年内，东城区计划一共建设50座真冰冰场，基本覆盖东城区内所有学校的教学使用。即将建设的10座冰场包括广渠门中学、景泰小学、西中街小学、22中等等。先建设的10座冰场呢，将优先满足7所冰雪示范校来使用。但你说会不会向社会开放呢？ 以后慢慢的肯定会、 对吧？ 对啊，到2022年， 我也感受一下， 指日可待。 是不是每次都摔？ 您别撞着别人就行。 不会的，还没来及撞我就坐地，已经2回了。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关于西单的那些记忆， 送给大家一首歌，也送给你吧，就叫撞。 We wanna make you touch down, touch down. We make you go. We wanna make you. 来来来，说说我关于西单的记忆。 好嘞， 这歌破歌是高磊选的，他说特别的特别的欢快， 对，嗯， 但是开车都得注意安全啊， 慢点啊， 对， 踩油门。 新兰说了，说起西单，我记得还有77街、明珠、华威。新一代是我们学生时代经常去的地方啊，对、哦、对对对对，说了很多商场，这些商场在好像 现在还有吗？ 没有，明珠肯定是没有了。华威我也，但是反正就是西单百货商场啊，现在都什么中友啊，哎， 这应该有吧？ 金泰吧，是那些。 对对对， 是那些 现在应该有了， 这些是有的。他说，哦，西单再次一下火上一个层次，是突然在那开了大悦城。 哦，对、啊、 对不对？ 咱们要把这事儿都忘了。 大悦城是在那儿，那我第一次去大悦城之后就迷路了，找不着门了，你知道吗？进去之后出不来。 他那里的设置我觉得有问题，你知道吗？ 人家就是让你逛一次是，然后你不出去怎么办？就逛呗，反正也出不去。 好嘛，现在那家也不行了，被东边的取代了。 因为你在东边，人西边人还得去呢。我就是还有一次要在那看电影，就是找不着上，因为他电影院那个电梯好像也不能直接上去，得拐好多地方。最后差点没耽误了电影，真的 真行、 老在里边丢。 来看看往里偷闲说了，一磊啊，我从小就住西四，经常去西单。 你看看， 从家走两步我就到钢瓦市， 钢瓦市109东大桥，正好奔那边， 是吧？再走两步就到西单了。喜欢购物，直接去西单大悦城，不去你们说的那个超越，没西单大悦城逛的舒服踏实。西单商场、西单购物中心的变化就在自己的美好记忆当中。关键人家西城小吃多呀，往回家走。 哪儿写人家了？人家自己写，关键西城小吃多 啊。 你给人家 往回家， 人家 对啊，吃着吃着就到家了。 哦， 你知道吧？ 左边吃、 十多年了，每年发小都在西单附近小聚，美美的。西四小吃、西四包子铺、汇丰楼的饺子馆，还有俄罗斯餐厅，还有咖啡厅，太多了。 哦，那还有俄罗斯餐厅吗？ 啊， 没吃过， 没找着，没见着，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这嘟嘟先生啊，我来互动了。哎，说西单吗？ 嗯， 没有什么印象，算了算了，今天就不是我吧。 您这就退下了？ 干什么呢？这是，牛小二说了啊，我特别胖。只能在西单明珠买衣服，开启了我时尚的大门。同时酸辣粉也特别好吃 啊，还有酸辣粉 哦。但是他突然又唤起我一个记忆、民族大世界，你记得吗？ 民族大世界 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 在西单啊， 西单对大棚，然后里边小店小店，就有点像秀水原来铁棚的 哦。 对，然后街边还有一排什么左丹奴、真维斯什么那个，还有啊，赶紧再说一个，不够了。 H&M 肯定是没有那 个，没有没有没有那个， 那是什么呀？ 小鲸鱼的那班尼路 啊、哦，班尼路 啊， 对对对对对，就一排都有这些。 它在路边呢。 对对对，然后那个对，然后店里还喊口号，大家还嗨，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进去的时候就喊口号，什么756，什么加油加油，这我不知道啊， 这就是为了满那个完成销售目标呗。 反正一路那小店，我们上中学时候特别爱逛，就各个。那会儿都觉得高级牌子， 那当然了，现在都见不着了，好像 见得着见得着。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啊， 你说 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说说您和西单的那些记忆。 对，阿克刘斯就说，民族大世界，明珠中友商场，西单商场一楼常年冰粽子，把粽子放冰上卖。哦，好好，太好吃了。 哎，我怎么没吃 过呢？ 对呀、啊， 有点怨念。 咱先进段片花，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说一说其他的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越说越多，唤起了我好多记忆。我就想起我在那儿参加全国作文大赛的事儿了 啊，那儿。 对，反正待会儿再说吧。我自己记忆过多了。来看看，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收费不得超过3个月。 对，国务院办公厅呢日前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那么对校外培训机构出台了国字头的规范要求，内容包括什么呢？有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上8点半，不得留作业，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的等级考试、竞赛以及进行排名。 师资方面呢，意见要求培训机构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啊，教师资格。英语所聘人员依法签订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是劳务协议，但不得聘用中小学的在职教师。 对，另外呢，上课时间还有场所方面，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

汉光百货。 哦，就是西单八口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西单没有什么，西单只是那个文化广场要升级改造了。 哦。 啊、并不是说西单就是啊，西单没吗？ 没 有， 没有， 西单必须在 啊。 对 对。然后这个他是在君泰百货楼上。 嗯。 啊，看到对面是汉光百货，监视对面的竞争对手。您是主要负责这工作吗？ 您看看今天客流量怎么样、 啊、还有这个王一说的曾经的民族大事件，正好奥林小克还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昨天的西单。 哦， 就正好是昨天拍的。大伙儿您就发这个西单，就互动的时候只要提到西单两个字就会收到这个照片、 嗯、就可以看到它了哈。 对对对对，这还是个全景照片， 是 吧？ 拍的不错、 啊、挺有意思的， 昨天还挺好。 对对对对对。 嗯 嗯，蓝天啊，底下是西单，我们俩判断半天是哪个商场，后来一看介绍，汉光百，哎，那我们现在已经乱了，就是中友君泰是在马路一边还是马路两 边？马路西边，然后再往北就应该是朝不是 朝阳大悦城， 西单大悦城 ，对对， 给我带沟里去， 你带的我， 哦对，我把你带沟里，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说说这个西单的记忆嘛， 好， 还挺多。 唐唐就说了，我对西单的记忆最深的就是西单商场下面那肯德基，因为那是我大学打工的地方。 肯德基吗？哦， 每个星期没课的时候，我都会坐着公交车从石景山呀到西单，因为学校在石景山。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有一年的2月14，因为逛街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店里人特别多，一直从收银台排队排到了门口。那天正好赶上星期六，我一直就上了8个小时的班， 哎呦， 我就一直在前台点餐收钱，哎呦，给我累的， 可不嘛， 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我都结婚工作了，很少再去西单了，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很是充实呢。 他一说这个地下的美食，又唤起我一个记忆，好像西单那个地铁地下不有一个地下那个购物街嘛、 哦、 记不记得 77街？ 就是77街， 就是77街。 然后里边好像有一个什么自助火锅，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圣博 啊， 我们反正一宿舍的人就去那儿吃 啊。 那因为是自助，那真的吃的太撑了，我感觉他们比我吃的肯定还要再撑一些。哎呦，真的太多了，觉得吃的都已经不行了，怎么办呀？ 怎么办呢？ 就决定从西单走回大学， 走回广院。 对，走回定福庄，然后因为吃太多了嘛，就消化。那真是遇到地下通道就下地下通道，遇到天桥就爬天桥，因为吃多了就觉得得运动，最后走到了大望路。 啊， 觉得实在是走不动了，才打车还是坐车回去，我这都忘了。 走了得有一半了， 何止是一半啊？那走都跨了几个区了，我觉得 真不容易。那小年轻人还有体力， 主要是缺心眼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考虑的。 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吃的太多了，那天晚上 我估计性价比也高，便宜呗，一个人， 嗯， 38一位。 其实不怎么好吃，但是可能就是便宜， 就是图便宜。 大学生没什么钱。 啊、 说说西单的记忆，李姐说啊，对，九几年在西单吃香妃烤鸡，啊、哦，太好吃了。哎，那个烧饼特别好吃，火烧。 哎，我怎么觉得我怎么都没有这些印象啊？又是火烧，又是烤鸡。 那可能你岁数大了吧，要嚼不动。 嗨 ，Penny 就说了，大学暑期西单打工挣学费，商场活动鬼脸嘟嘟，哦，那是饼干是吧？买一赠二。那不亏大发了， 鬼脸嘟嘟是饼干啊， 好像是啊，女生喜欢，我就下班买了背回学校，做买二赠一，你说说 哦， 你说他投进去，他在挣了一笔、 哦， 人家商场是买一赠二，人家买回来以后，人买二赠一， 人还路上还给你背回来， 哎呀，卖的那叫火爆，全年学费、住宿费，还有这个暑期全挣齐了，还富裕，给爸妈买了布料，还做了衣服，你说说幸福吧？ 那肯定没少买啊， 真是会过日子。 你同学可能没看，是不是要过期了？这个饼干得赶紧吃。丫头说 ：“Hello， 我老公说了，97年、98年左右，兜里揣着10块钱，从房山去西单游戏机厅打游戏，回来路费8块，一个游戏币2块，没辙呀，就是有瘾。一晃20年了，我都从稚嫩的小小子升级了帅爸啊！时光过得太快了， 哦，真不错啊！ 哦，那合着那主要那钱是花在路费上了， 那时候房山也没有嘛，只有西单，好像是哎。 那别说房山没有了，北京有的地方都不多， 都不多啊。”纷纷文就说， 但朝外是有的。 嗨，除了你们说那些个记忆，我都有。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豪上豪的牛排店，西单商场对面，把角一个二层小楼。哇，20年前那个年代吃牛排，感觉那叫一小资。 你看，我都特意没提这牌子名字，让你给念出来。那你再说俩牛排馆吧， 一定得点套餐。 还有杯葡萄酒，感觉特别高大上。 对，其实现在想想就是，但挺好 回事儿。 对，你说了名字，你再说俩牛排馆。 哎呀妈呀，不知道啊 ，Friday 星期五，行了吧、 再说一个， 还有一个呀，我都没吃过那些高大上的，你再来一个呗。 台塑，好， 好了，够了。 IK 说，记得2000年，我妈带我去西单华威买鞋，买完特高兴。红 H， 一出门，爷爷给我买的捷安特不见了， 嗨， 1000多的自行车。 可怜的娃，现在都已经是娃他爸了，对不对？ 对，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和西单的那些经历和故事。 对，我能再念一条吗？ 好嘞， 就是说啊，我记得有一年北京大雪，路上大堵车，我们放学从北航一直走到了西单，结果在广场上就玩嗨了，也没地铁了，也没出租车，也没人拉了，太晚了。后来是110的好心的警察叔叔给我送回了家，但是呢，我妈以为我犯事儿了。哎呦，当时说孩子，你跟妈说你到底干什么了？ 说都说不清楚了，是不是？ 说我当时的心理面积 有多大？ 面积有多大？对，主要妈妈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呀？ 对，提心吊胆的担心你啊，是不是？估计你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小伙子。 前两天我在电视上，就是手机上看，放那个小树懒叫声，就这么叫，小树懒。然后后来有一个弹幕说的才逗呢，可悲的是，我放这个时候，我妈说干嘛呢？出什么事儿？后来听没有跟那瞎叫。 咱们的妈妈都那么的可爱， 被当成树懒了。我跟你说，好吧，接下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看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近日公布了单打正赛的名单。这份名单呢，一共包括13名大满贯冠军，10名世界第一得主。现男女单打世界第一纳达尔和哈勒普分别领衔男女单打的阵容啊，还有穆雷啊，德尔波特罗、小菲廉姆斯，还有莎拉波娃都在其中。 是， 这都是高磊的爱。 哎，我最爱的这些哈。中网呢，作为 WTA 的皇冠明珠赛报名周的 top 47，也就是排名前47位。的选手呢必须参加。基于本周排名，今年的女子阵容不仅是拥有沃兹尼亚奇、哈勒普、科贝尔三位本年度的大满贯冠军，还有像美国的斯蒂文斯，还有西班牙的穆古拉扎、科维托娃等90后的大满贯的冠军。备受中国球迷喜爱的威廉姆斯姐妹莎拉波娃也凭借各自排名是顺利入围。那么中国金花方面呢，本周世界排名第34位的张帅锁定了一个正赛席位。 天哪，你能排名多少世界？ 我几万名我都排不上， 没你。男子方面呢，世界前十当中的纳达尔、德尔波特罗、茨维列夫还有迪米特洛夫呢，都已经宣布参赛了。前世界第一穆雷也凭借去年年终排名在前30之列而直接入围了正赛。备受中国球迷喜爱的沃达斯科还有伊斯内尔呢，也是在名单当中吧。 反正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因为正好赶上11黄金周嘛，大家都休息不出去的话，去现场看球真的跟电视上看不一样。 对，那当然不一样，气氛都不同，对吧？ 球员都变瘦了，我告诉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电视嘛，就会把人显得变胖了一点。 明白。 比如我特别喜欢的纳达尔，就电视上卷的特别壮实哈，但是其实现场看人又高又瘦的。 你们家电视有毛病吗？ 该换了。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在前天下午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女子羽毛球团体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连丢三盘，1-3，哎呀，被日本队逆转了，遗憾的仅获得了亚军。比赛当中呢，除了一单呢，这个陈雨菲虎口拔牙拿下了首盘之外呢，中国队全场被动，尤其是双打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完败了。距离2020年奥运会呢还有2年时间，日本女子羽毛球强势崛起，那中国女羽优势不在，东京前景是需要堪忧，咱们也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对， 还 有2年时间。 他日本培养这个羽毛球从中小学吧，他就会有这个团体社团啊，这也挺厉害的。 对，人家也是走在前头了，包括乒乓球，他们都是打小就开始培养。 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的队员 很严， 都收送到国内，就中国的国内去培训。 但是这羽毛球，我觉得咱们也不应该丢掉这优势啊！羽毛球在全国的这个群众基础也很强大， 很强大，真的。你 要有个空地儿就打， 你这也是输送啊。人才了吧， 我这个在世界上也不可能排上我只能拍着拍了我 但是听说你这技术不错呀， 打你是没什么 正反拍什么往前截击有吗？ 你说的还是网球吧， 好像是网球，说串了 往前截长打短吊我们。 哦，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说吧，希望这个中国羽毛球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啊，都能够有点危机感，因为其他的国家也在发展和进步。 对对对对，是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关于西单的记忆。您想看到昨天西单的照片吗？就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两个字西单就看见了。 请你不要到处勾勾，交流需要勾勾，不要紧张没 我们这儿有位听众亚宁就说了，说这个还有就是中友，我跟你们说一下，几年前就是改名叫汉光百货了，不过我们就是喜欢管它叫中友，就都叫中友， 改不过来了，就叫习惯 了。对对对，我们东边这边是这就 SKP， 原来 还坚持管它叫星光。 对， 据说他们还给发了邮件，给他们的合作单位都发了邮件，说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叫 SKP 了，我们是啊，不要再叫星光了，我们是 SKP， 因为集团都不一样。 对呀、啊， 啊， 对 对，反正是挺逗的，大家就不管你叫什么，我就叫这个。 老百姓叫习惯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哎呀，还有这个猫就说了，萨芬退役那一年在中网看过他，也看过纳达尔、 哦， 在现场看球真的是和在电视上看不一样。 对， 今年换工作了，去了一家体育传媒工作。哎呀，嘿，离中网更近了。 那肯定的呀， 有免费的票没有啊？记者高磊啊。 你把那勾取了就看到大家互动信息，第一个勾 啊， 对对对，因为设置西单隐藏了嘛， 哦， 就会提到的都会有啊。再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当时说就是流行 HOT 的时候去西单民族大世界、啊、跟朋友一起买了很多肥肥牛仔裤和衣服，裤子上还挂一个哈雷链，穿着板鞋，嗯，就是2000年流行的服装 差不多 了， 就那范儿、嗯、 对。 还有这李鹏飞说了，你们刚才提那77街地下小火锅，我告诉你，每次十瓶酸奶，可能他就吃这个小火锅的时候， 每次喝十瓶酸奶 ，于是乎我有了奶哥的称号。哎呀，所有前任都得去一回，十年前的记忆了。我的天，就是每次新交一朋友，都得带到这小火锅， 哦、 咱们得搓一顿去， 吃一顿。您这吃相太狠了、啊，是不是就影响后来发展呢？ 对，这以后就家里的得费多少钱？ 祝你幸福啊！接下来广告时段，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文化方面的信息。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 中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暑期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本周末呢多部儿童题材电影集中上映啊，其中《怒放的花儿》讲述在一次写生路上，单亲留守儿童黄金瓜与城市里长大的同学被泥石流困在深山里，在3天2夜的求生历程当中呢，黄金瓜教授这个同学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未吃过苦的城市孩子们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并且和这个黄金瓜建立了深厚友情。 再来关注动画片《深海历险记》，讲述了生活在深海家园的小章鱼深深，还有灯笼鱼灯灯和皮皮虾霞妹在外面世界探险的故事，拯救家园。 对对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起这名字稍微能不能有点认真的态度？深海章鱼叫深深，灯笼鱼叫 灯 灯， 灯 灯是吗？ 啊，皮皮虾叫霞妹，这哪儿跟哪儿啊？ 没叫皮皮就不错。因为皮皮听着不像个女孩子 的名字。 对、嗯、再来关注剧场版《黑子篮球终极一战》，是根据日本漫画家藤卷忠俊创作的人气漫画《黑子篮球》的外传改编的，讲述了奇迹的世代队和美国街头球员比赛的故事啊。上映时呢，除了保留了原声原版之外呢，普通话配音也集结了729声工厂、北斗企鹅工作室、光和积木等配音团体的46位一线配音演员共同演绎。 那么前天晚上的2018年中国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北京中赫国安以5-1大胜富力。那么赛后呢，国安球迷在看台唱起了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而碰巧的是 TFBOYS 成立5周年的演唱会也将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唱下。 哎呀，球迷都很年轻啊。1999年呢，香港 TVB 剧集《创世纪》曾经是无数人心中的港剧经典。时隔将近20年，都市商战爱情题材电视剧《再创世纪》作为《创世纪》续篇，将与观众见面。在延续前作的同时呢，以香港回归后的时代为背景，将情感、职场的奋斗故事融入近10年来的社会热点事件当中，展现了新一代人的奋斗活力和励志精神。该剧呢，8月29号起正式在爱奇艺上线，央视电视剧频道从8月30号起每晚3集。连播，天哪！我当时买这个《创世纪》的碟，宿舍我还没看呢，就被其他宿舍的同学给抢走看了。一个暑假说都没怎么出去，就在屋里看着，因为剧集太长， 太过瘾了，是吧？ 嗯，张家辉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哎、哦 ，SHE 那么今年成军17周年了，不止呢将在9月11号举办万人的17音乐会，也特地呢邀请吴青峰为他们3个人量身创作了全新的单曲《17》。 另外呢，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前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3馆正式开幕，会举办到8月26号，也就是本周日。现场购票，普通观众票20块钱，专业观众票60块钱。您要拿着专业观众票呢，就可以进入专业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早已凭借着各项富有创意的举措和风趣幽默的发言成为网红。日前呢，他亮相北京国际图书节暨图博会的文创会现场，再次引发了读者的追捧。这次呢，他是来为正在预售中的故宫日历2019助推造势。他以一本由自己亲笔签名的故宫日历2019进行拍卖，定价76元的这本日历最终拍出了1.8万元。 天哪！啊，这个涨到76了哈，原来好像是59， 哦， 但是不错，我每年都买， 哦， 它有里边会一边是故宫藏品的这个特别清晰的照片，有时候还有细节的照片，然后底下还有讲解 介绍， 另一边呢是这个祖国各地的书法的碑拓文字，比如几月几日什么的，就是把农历也写上，特别好，每天一翻，然后不断积累知识，提高自己审美，送给小朋友也很好的， 是啊，而且还有收藏价值， 对对对对对，你送给我一本 啊， 谢谢。 今天涨钱了是吧？ 对，还是我忘了啊，也有可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西单的记忆。

是 旅游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嗯，今天北京的重点呢有这么两个，就是在一个呢就是白天的气温，另一个就是预报中西部和北部山区的雷阵雨的问题。关于这个气温的话，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2度，这个呢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差不多。昨天南郊观景台的最高气温是32.3度，这样的气温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加上这个光照比较好，中午前后呢是比较热也比较晒，已经是这个处暑节气了，这个白天天气呢还是这么热。这个呢与常年同期比的话，未来一周本市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预计呢是要偏高1度多，可见呢这样的暑热天气还是比较顽固的。好在就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以下，这个天气是比较凉爽。这是关于这个气温。那么关于今天预报中西部和北部山区雷阵雨的问题呢，从今天的这个大的环流形势看到啊，北京是一个在高空冷涡的后部，它这个高空呢是偏北气流为主，不利于出现大范围的这个降雨天气。但是这个气象要素呢在小范围内还是有些变化，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这个不一样的天气。昨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但是呢午后平谷、怀柔和延庆却出现了这个降雨天气。尤其是平谷和这个延庆的降雨比较明显，由这个平谷的东部地区呢出现了这个冰雹和八级大风。有几个车站，就是平谷东部的有几个车站的这个降雨量是在20毫米以上。这个呢就是说它短时间内下这么多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午后在西部和北部山区也还存在着这个出现短时雷阵雨的这种可能性，并且呢局地降雨量也会比较大。因为今天这个形势呢和昨天总的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如果是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出行的话，今天午后啊要特别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头顶附近呢会不会有这种比较高的云柱子长出来。如果是这个云柱子这个云底开始发黑发青啊，那就是说很快就要下雨了，应该这个提前的躲避一下。 哦， 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是，那据报道说明天咱们北京好像有雨。 嗯，是 吗？ 是这样的。明天咱们预报的是这个白天呢也是这个西部和北部山区呢是有这个雷阵雨，这是这个明天的这个下午也是午后会出现这个西部北部山区会出现雷阵雨。但是呢明天晚上呢就有一个全市性的阵雨天气了。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注意这个有所防范吧，就是明天晚上。具体开始时间呀结束时间呀大家要关注一下后续发布的天气预报，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 是。 那么京津冀地区的话，今天这个天气除了这个北京午后西部和北部山区会有雷阵雨以外呢，这个内蒙古的中部和河北的北部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雷阵雨天气，也就是午后。在这个河北的西北部啊，有可能不是午后，就是上午啊就有可能有。那么省会城市的呢，就是最高气温呢，像这个石家庄是31度，这个太原、呼和浩特、海天津在都是在29度以下。这个北京呢是报的32度，这是这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一个气温一个情况。那么就全国来说呢，这个天气还是有两个主题吧，一个就是高温，一个就是降雨。那么高温天气呢，现在的范围呢已经很小了。今天这个高温天气，主要是这个湖南和重庆，这个省会城市中的这个重庆和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或以上，就是重庆的这个报的是36度，这个最高气温，长沙呢是报的35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关于这个今天的全国的降雨呢，是这样的，今天这个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他说的是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黑龙江、吉林、这个辽宁，也就是咱们的东北地区，这个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浙江、福建、华南南海沿华南南部的沿海，海南岛、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这个吉林中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台湾岛呢是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就是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就是说呢今天这个降雨呢，我国的就是说东北和东南这个局部呢是有降雨强降雨。去往上述地区的旅游的话要注意这个防范强降雨的一个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工，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好，谢谢。 好，郭工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的南六环团瓢庄桥东向西方向有两车事故，后车稍微拥堵。还有京藏高速北安河出口处三起追尾事故，后车小心避让。在东南三环分钟寺桥西外环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拥堵。另外呢，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北沙滩到建祥桥也是持续车多的情况。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突然觉得这个音乐还挺适合今天西单这个主题的 啊？为什么？ 有点那个范儿，觉得是特别潮流的感觉。 他们一般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商场里都会放那种特别喜庆的一些音乐和歌曲，是吧？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好， 你那个怎么像跑弦子的感觉？ 跑调了是吧？ 对对对，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和西单的一些往事和经历、记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您发送"西单"两个字呢，也能看到有咱们听众朋友自己昨天拍的西单的全景照片。 对， 还真的挺美的啊、来看一看大伙儿的沟通。啊，都说了什么呢？1969说西单原来有个香妃烤鸡，所有人几乎都说到这个烤鸡，那会儿就特别好吃。有一次呢，遇到个认识的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了。结账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人已经帮您给结了。 哎呦， 我都忘了人家叫什么名字了，就记得香妃烤鸡。 那您还跟人吃那么半天，聊那么半天？ 现在可能是不记得了吗、 哦。好，我们这记性，张跟我差不多啊。张靖宇说了。我和西单的记忆，那是2007年的时候、大二的时候，男朋友呢拿出所有的压岁钱，在西单给我买了一个限量版的海盗船的项链。 那么贵吗？ 1000块钱呢、你想想， 贵的。 2007年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呦，这男人真舍得给我花钱，有100舍得花100那种。哼，现在他是我老公了，我们现在也是有车有房有娃，现在家里的钱还是都归我管。 对，因为有100就花100啊，你给他管就没了。 老公甚至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感谢遇到你，一定要读啊。 对，因为人家说了，说我都从京哈开到长安街了，还没读到我。 我的天， 但是特别多特别多、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提示我说错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怎么样？ 这谁说的啊？阿拉 F4 说了， 嗯， 说创世纪里没有张家辉，对对对，是天地豪情里有他。 哦， 我就想起来，对，应该 创世纪是罗家良是吧？ 对，罗家良、陈锦鸿。 哦，对 对，应该是叫 Craven 吧？他好像在，就是张家辉在里边， 记得真清。 他叫 Gu 啊 ，Craven 应该是。 哎呦，这英文发音。 那个，就但是创世纪里面有汪明荃。 哦，老戏骨， 胆儿老啊，我就喜欢，特别有气质。 好，我们不说这个，还是说西单。 好， 小绝尘说以前宿舍在和平里，我们大学毕业散伙饭吃的火锅，西单文化场广场地下那个，就我们吃那个店。 嗯， 我们走过去的，啊，为了多吃点走过去，和平里走过去， 先消消食儿。 整个大学经常七八个男生一块走过去，甚至走到天安门，然后和女朋友逛呢就坐车。 嗯， 那时候穷学生，地铁也坐不起啊，拿着月票坐公交车逛的。去西单的目的只有三个：明珠、华威、图书大厦。03年左右，真的好遥远了。是，其实人家叫北京图书大厦，但是大家坚持都管人家叫 西单 图书大 厦。 对，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那时候西单除了图书大厦，还有一个西单音像大世界。 对，音像大世界是在南，靠南的那个， 那个时候咱们 西单路口往南， 特别早的时候，我刚进台那会儿哈，还在西单图书大世西单音像大世界做过现场直播。 哦，真的 啊那时候跟他们有合作、 哦、 啊，然后呢是一个现场的小范围的直播，那时候我跟小底一块儿去、 哦、 每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那时候我们好多的一些歌手明星啊全都来我们节目做过呢、 哦， 郭敬明那时候出第一本书的时候还来过呢，我告诉你。 天哪，在西单音像大世界 直播，然后开聊，那个时候他还是比较内向，基本不怎么聊天，把我跟小底急的呀，一个劲儿的勾的、 啊。但是他后来红了之后， 就没再来过了。 好，我们，这闲逛说，以前西单路口啊，东南口那有个面包房，每次去西单都会买一个，还有香妃烤鸡。 对， 上大学改善伙食的地方，还有西单外市职高的帅哥美女经常在路上碰见。哦，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好嘛， 嗯，这是个暴露年龄的留言。 猫就说了，初中高中我们离大悦城都不远，每次期中期末考完了，我都要去那儿看个电影吃个饭，可是呢我天生路痴啊，天性导致我只记住了地下的回转寿司 啊，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 迷 你寿，还有其他那些小店儿 啊，其他就不认识了， 哦，就不认识， 那些店记不得在哪、 哦、 有这个问题、 哦、 不过你这个和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年代差异， 真是 对吧 啊。 19才逗呢啊，西单真的是充满回忆的地方，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打工的地方就居住的地方呢可能选的不对，住在了西荣县胡同，住了4年，天天逛大悦城，天天逛街，天天花钱。希望大家以后选租住的地方不要离商场太近啊，在西单见过很多人的喜怒哀乐，小商贩，地下通道的艺人，穿的五颜六色的年轻人，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真是每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在西单那个天桥， 嗯， 就是西单商场前面那天桥， 嗯， 有一个女孩，那会儿还是用那种就刚流行有音乐手机，手机能听歌了，她就应该是揣在兜里，然后挂着一个线控嘛耳机，一边走一边跳着往前走，天桥上，我说就这么高兴，穿一裙子，咔咔咔，然后电的那个手机都甩出来 了， 而且落在地下都散开了，壳是电池，电池什么的，还往前蹦呢。你说你原来想是听着音乐往前走是很正常，但都没，你自己还往前蹦，一直蹦到大家跟他喊：“哎，你手机掉了。” 这姑娘也是心大， 站那，嗯，还怎么了？看半天，说你手机啊，怎么碎了？然后，但是你要不拦他，估计能从那个天桥上一直蹦着下楼梯，你知道吗？那你跟着哪个节奏蹦呢？ 哎呦，真是大条的一姑娘， 嗯、心里自有一个节奏。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关于西单的那些记忆。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哈，日前呢，江西的学生高某因为一条机票因故取消的短信，迫不及待地联系了一个所谓的客服， 嗯， 最终将自己的手机验证码告诉了对方，因此被转走了将近万元， 最近利用机票退改签假消息进行诈骗的近期又多了起来啊。安全专家呢就有一个提醒， 嗯，是的，如果您收到了航班取消或者变更的短信，应该到当时买票的网站或者是 APP 里边进行操作，不要轻信非官方号码发来的信息，即使联系了也不要按照对方所说的进行操作。对于不了解的软件里的功能啊，一定要先自己查阅清楚了您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事儿也应该严查，就是这个消息是怎么被这些人知道的，就他购买机票，他手机号是怎么泄露的，这个一定要严查杜绝这个问题。谁在是任何一个机构，因为你现在出去的时候会登记很多嘛，身份证号 个人信息，对 对，这个以后要形成，我觉得一个是法律机制，一个或者是风气，谁要是泄露这个必须严惩不贷。 嗯，对， 对吧， 对，堵住源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凭什么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没错，好， 这才是需要严查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我们说到的这个西单文化广场启动升级改造哈。 嗯， 西单地铁口的这个西单文化广场经过两年多的沉寂，近日终于启动改造，作为西单商业街的门户，这个地处黄金地段的商业项目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啊。从前空旷的地面广场呢将打造成街心花园，地下商业街将引入潮流品牌啊，它一真的西单一度就是潮流的巅峰， 那当然了，嗯， 现在巅峰转移到三里屯了，可能 差不多吧。那其实呢与西单其他项目形成错位经营，改造升级后的西单文化广场预计明年十月亮相。南以长安街、东林图书大厦、西单文化广场呢也是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对 啊，在1999年的8月全面建设完成。 嗯，而且说到这个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商业街呢一共有四层，总建筑面积达到了 3.5 万多平方米。 哦，四层啊。 啊，这种体量在地下商业当中其实并不多见。 对对对。 不过呢占据了天然地理优势的西单文化广场经营状况并不乐观，由于基础设施老化等原因，2015年年底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商业街就关闭大门了。 经过两年多的休眠呢，如今这个项目迎来了第二次改造，地下商场将改变以往小商品集散地的项目定位，改为精致时尚购物中心。除了地下一层和二层将作为零售商业用途外呢，其余都会改成这个停车场。 哦， 对对，确实是需要。 嗯，是。西单文化广场地下商场呢将会进行整体提升，目前呢已经启动了招商工作，对于地面上的部分呢未来会打造成为街心花园工人休闲。 嗯， 地下四层原来我也没去过那么多层，我觉得就两层好像。 我知道有三层， 你还比我多一层。 对对对，哎，那你说不能叫77街了哈，升级之后得叫什么？ 地下四层， 88街，你都不懂吗？ 啊， 77升级不就是88吗？ 哦，那直接到99得了，对不对？99归一， 回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提示要提示大家的是呢，随着医疗旅游越来越热门，许多人正在成为医疗旅游的体验者。去日本做个体检啦，去韩国割个双眼皮啦，到美国冷冻卵子都不是新鲜事儿啊。然而呢，在医疗旅游这个热度升温的同时，背后的风险是不容小视的。由于专业性强、信息不对称、语言沟通障碍等问题，医疗旅游相比普通旅游产品来说，门槛可是更高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参与医疗游需要提前完善专业知识，选择正规的机构，以及了解当地的法律和维权的程序。 对 啊，做好一个应急的预案吧。 没错，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啊。 嗯，是的， 别跟风，别跟风，什么事儿都是这样，别跟风。 对，您像就去几天就能把这事儿全办了，咱还得好好的思量思量。 对对对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Kill the demons of my mind ever since you came around. We a river.Running wild, how could I have been so blind? I just live a fast life, forget about the past. I'm out to escape my fears. Friendships only pass by, show up gone like strobe lights. With you I feel something real. And I'd walk a million miles just to see you smile. 这感觉像在西单看日出的感觉，是不是？ 嗯， 太阳往上走。 嗯， 看看大家的回忆。隔壁老王说，提起西单回忆太多。当年民族大世界里砍价买衣服 啊， 后来有点钱了，就去华威四层买衣服。哎呀，那大肥裤子，还在明珠商场里交了一女朋友，后来也失去联系了。那姑娘挺漂亮的。 那怎么就失去联系了您？您这太不用心了。来，继续看看杨立明说，记得那是1983年，我正在谈恋爱，我和男朋友去西单，冬天吃西餐，在冬天在吃西餐，在地下，直接发生冬天了。你们可能没有印象哈，吃完把一小包，我在里边还有几百块钱，我现在忘了里面有多少钱了。回家以后也没有去找，果真还就真找到了， 把包落下了 啊。 回家之后到底找没找啊？ 找着了，找着了。 读个信息这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杨立明写的太不清楚了。 人家是大姐， 老太，阿姨了，60岁了，说一个劲儿的说，怎么还不读我的信息呀？ 回家以后呢，我没有去找，还是我回去找吧，是吧？果真还找到了。 嗯， 那肯定对那印象好啊，没事就去吃。怎么了？就是那诚信 啊，这倒是， 对吧？多了一个老顾客。 好， 另外一堆字母说啊，我前天还穿了一下好多年没穿的10年前在明珠大厦买的红 T。 哎呀，老公看着说，哇，这么多年的衣服你还能穿上呢。我想说每件衣服都有它的回忆，不想抛弃搁着，等老了再拿出来就更珍贵了。 哦，哎，有点年代感哈。阿克六斯就说了，自助火锅那叫豆花庄吧，28一位，瓷瓶酸奶随便喝，说的就是你那家。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家的名字吗？ 哦， 那你再说两个自助火锅名字，我不管。 哦，亲爱的，再来看看二位吃过那炸肠吗？能讲讲他是怎么做？那哪知道？您得自己去吃去。 说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大哥没有偶像包袱，说从小入住西单附近，那时候还没有大悦城，中国百货才刚刚开，学生都去华威，大妈都逛西单商场。西单文化广场地下有四川小吃，当年特别火，是用钱换纸票，然后再去拿去吃啊，就是那种小吃城， 嗯， 先换那种饭票。 对， 再去吧。 对。 对。 到时候可以退的是吧？ 对对对吗？那你那饭票得留着，别丢了呀。林说那会儿去西单都是奔着吃和买去的，上学那会儿没钱呀，家长给的零用钱有限就攒着。西单那会儿可以说是北京时尚最前沿，巅峰时期的标配就是大肥裤子、大肥衣服，各种五颜六色的长头发厚底鞋。哦，对，松糕鞋。 大 底特厚的那个。鞋你记得吗？ 记得记得，姑娘都爱穿。 对对对对对，现在简直是不忍直视了。嗯。乡土卡哇伊吧，他写的，明珠、华威买衣服风格都是对半砍，不给转头就走，准保就5米之后一句回来吧，给你了，给你吧， 再便宜点吧， 没你这样的，你知道吗？人就是仪式感。 哦，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明珠南门那家酸辣粉摊儿。 哦， 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 可能是， 永远人头攒动，端着路边吃，现在都吃不着了。哎呦， 而且那时候就觉得在外边吃越吃越香。 其实现在谁还喝风吃东西？ 那时候可能选择性也没那么多 啊， 来这么一个新鲜，一般都是过 比较生猛， 过年的时候好像庙会上才能吃的这些小吃，好像 我不怎么逛庙会，人多怕踩死我。 嗨，哦，你这么大个人还怕踩着 别人？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为您带来 全球趣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说英国，英国这个鱼观调查公司最近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朝九晚五已经不适合描述多数英国人的上班时间了。 嗯， 啊，半数英国人都是弹性工作。 是，这个调查显示呢，将近60%的全职上班族希望早上起来上午9点开始工作，以便能早下班。37%的人呢，希望工作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4点，朝七晚三，则以21%的支持率是紧随其后。 调查还显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否生育子女，所有受调查者希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哦， 那些已经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受调查者说呢，这个弹性工作让他们就更有干劲儿了啊，反正就是他们那就这么想呗。 哦， 但是你说这个英国人大家想到都是严谨啊、有理啊这样的。我最新看的一个新闻 啊， 两个英国人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 哦，我也看到了， 对吧？ 啊， 到人家那个喷泉里边去。就是他那个还是一个特别有神圣意义的喷泉， 纪念一战的那么一个喷泉， 总之是有特别意义的。然后他跳到里边去游泳，首先它是个古建筑物， 而且它是裸泳，关键是， 对，然后又不穿衣服，还让人给他拍照，当然最后被警察抓起来收拾他了， 已经要通缉他了。